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2月24号，星期六，乍暖还寒，在冬春交替时期很常见的，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暖空气而得意忘形哦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-6度，最高气温在4度左右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6度到6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6度左右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在-7度到4度，海淀在-7度到5度，大兴在-7度到3度，丰台在-6度到4度。现在呢，很多人都有喝酸奶的习惯，超市的酸奶柜台让人眼花缭乱，什么大果粒呀、益生菌啊，各种酸奶却不知道如何选择。其实呢，乳酸饮料不是酸奶，从健康角度来看呢，营养非常少，喝酸奶最好是选择原味的，但是呢，切记千万不要空腹喝酸奶哦。春节法定假期结束了，大家纷纷返回北京，北京到底有多好呢？北京有上百家各式各样各种门类的博物馆，除了博物馆中当之无愧的巨无霸馆国家博物馆、故宫博物馆，还有从来不会让人失望的首都博物馆。而专业门类的博物馆呢，包括汽车博物馆、警察博物馆、钱币博物馆等等。想想不在帝都的小伙伴们，想看这些重磅大展还得打个高铁来，这些博物馆和展览就让人割舍不下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
着急用钱，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，还是待不下来，好困难呐！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，直接找顶呱呱，只要你有按揭房、自建房、按揭车、社保、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，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。 还有这种操作啊？ 怎么联系呢？拨打电话5251400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 锁定9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。假期已经过去了，你的假期综合症来了吗？如果你精神不集中，恐惧烦躁嗜睡，那么可能就患上了假期综合症。上班的第一周，建议你先从事轻松容易的工作，给自己一个缓冲，不要因为工作上有不愉快的地方就逃避。空闲时间呢，可以跟同事聊聊天，或者做做操，减轻些压力。回家后呢，也可以听一下音乐。话说回来，不如现在就听听歌，放松一下吧。 笑呵呵，春天里那个百花鲜，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，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呐、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。笑呵呵，春天里那个百花鲜，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，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呐、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。 笑弯了腰，抱一抱，那个抱一抱，抱着我那

上。你像那天上月亮，你不会随波流淌，永远永远永远靠近我的身旁。爽爽朗朗的心情，所有烦恼此刻全遗忘，只想只想在你耳边唱，唱出心中对你的向往。古老的传说，今日的承诺，美好的感觉永不停地闪烁。你像那天上月亮，停泊在水的中央，永远停在我的心上。你像那天上月亮，你不会随波流淌，永远靠近我的身旁。你像那天上月亮，停泊在水的中央，永远停在我的心上。你像那天上月亮，你不会随波流淌，永远永远永远靠近我的 别人嫌我赚钱太慢吞吞，最终惨案三不五十就发生，难免我的自尊会有点裂痕。也许是爱情讨厌我们， 也许我们没到缘分， 但无论如何还是要见人， 无论如何要见人， 让但把我们锻炼成更好的人。也许是别人错过我们， 也许他们没有福分， 平凡如牵牛花的男人， 牵牛花般的女人， 要有品味才闻得到芳香灵魂。 哎呦啦啦咿耶咿耶，哎呦啦啦哦噜耶咿耶，哎呦啦啦咿耶咿耶，哎呦啦啦哦噜耶咿耶。 爱的人， 爱别人， 嫌我普通，带不出门，看着窗外嘲笑我等你红灯，这花花世界没有我的份。也许是爱情讨厌我们， 也许我们没到缘分， 但无论

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

重量，千辛万苦也不能够阻挡。啊，为你朝思暮想，为你日夜牵挂，只字片之忧怎能够表达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上午十一点了，有点累了吧？听听音乐，放松一下吧。我是阿妹张惠妹，我要快乐，你也要快乐哦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